亮红灯，请您等一等。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六，农历的10月初10。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一起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本周修身齐家平安天下故宫博物院主题性综合文化创意项目研发模式发布会在故宫建福宫花园举行，宣布金榜题名、恭喜龙凤呈祥、故宫中国节三个主题性综合文创项目正式启动。其中，故宫中国节项目将立足中国传统节日，结合故宫丰富的年节文化，以及中国各个地方悠远深邃的文化遗产，运用多媒体展示、场景还原、数字互动、灯光创意、文创合作等多层次艺术与科技手段，发掘中华节日精华，再现传统年节风俗，创新引导文创展示推广，唤起民众对年节亲切美好的感情。冬至泥塑老北京故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风俗泥塑展正在西城区乐坛传艺会举行。这一次泥塑展既是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庆祝和纪念，也是向建党97周年生日的献礼。本次展览展期4个月，展示了100余件泥塑作品以及50余件主题相关书画作品，再现了北京传统人文，并以北京为缩影，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时代变迁以及社会发展。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现在有五花八门的方法来减肥，而最近也许脑补这种方法也会有效果了。国外的一个研究团队用了一种名叫功能性形象训练的方法，利用想象帮人们保持积极性。受试者可以通过多感官可视化手段看到自己减肥后成功的模样，从而转变他们的态度，让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要努力锻炼健康饮食，是因为他们自己想要这么做，而不是被迫这么做。研究人员发现，精神成像法可干扰诱惑对人们的影响，巩固追求目标时的积极性，但要想象出特定情景和相关的感觉，对大脑而言并非易事，而受试者不应想象负面的事物，否则会给效果打折扣。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普遍注重锻炼，但一定要注意度，特别是注意关节，不仅要锻炼，更要保护。有专家指出，爬山等增加关节负重的锻炼项目要适可而止，不要运动过度，否则不但起不到锻炼的效果，还有可能会发生反作用。打太极拳是比较好的运动方式，但对于关节疾病患者来说就不合适，因为太极拳中有一些屈蹲动作，使关节的承重太大。而且专家提醒，不管是哪一种锻炼方式，都要注意在锻炼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以免造成关节损伤、肌肉拉伤。有条件的患者可以佩戴四季兼用的关节护具。游泳、骑车、做体操等运动相对来说对关节负重较轻，更适合关节疾病患者。此外，关节炎患者穿鞋也有讲究，最好穿松软、鞋底有弹性的鞋，如坡跟的休闲鞋，这样可以减轻重力对关节的冲击，减轻关节的磨损。 对电影爱好者而言，能够足不出户或者不出楼门观赏电影该有多好啊！日本新推出的影院主题社交公寓的住户们就可以享受到这种便利。这栋社交公寓取名为电影和光， 共有123套住宅，公寓楼内设一间小型电影院，配备竖排阶梯式分布的沙发座椅，还有一个操控简便的投影仪，可容纳20人观影。除影院外，公寓楼内还有一间摄影影像工作室，方便住户自己录制视频或拍照。另外，这栋公寓配备公用会客厅、公共工作区和一个室内花园，非常适合那些热衷于拉片的年轻人居住。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最近意在服务基层党建工作的人民党建云手机应用正式接入支付宝，这意味着全国各地的党员以后可以通过支付宝在网上缴纳党费了。党员所在的党组织入驻人民党建云后，在人民党建云手机应用中选择我的， 在输入手机号码登录，点击缴纳党费便可以按提示便利的完成党费缴纳。今年4月，北京市教委等4部门联合出台了北京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 在本周，全市已经完成整改的校外培训机构为2567所， 完成整改率33.97%。 第一批474家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已经确定， 通过对各区 排查台账、学生调查、举报核查数据进行梳理和查重后，本市建立和完善了全市校外培训机构服务管理平台，形成了培训机构分布的电子地图。据介绍，目前电子地图上可查询到10000多个办学机构、90000多个办学点，未来在探索建立校外培训机构信用等级评定的基础上，每个办学点将与其信用系统进行绑定，公示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黑名单。 与此同时，系统还将根据多渠道的举报监督来实现办学点信息的实时刷新。从昨天起，由国家组织谈判的阿扎包肝等17种抗癌药正式纳入本市医保报销范围，参保患者可持卡实施结算。记者了解到，这一惠民政策大幅降低了抗癌药品价格，有的药降幅达到 80%， 一年能为患者省数十万元。在这17个国家抗癌药谈判中，包括了12个实体肿瘤药和5个血液肿瘤药， 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白血病等多个癌种。据了解，阿扎包肝等17种抗癌药品在实现医保报销的同时，还全部纳入了门诊特殊病报销范围。至此，加上之前已纳入的抗癌药，目前共有35种国家谈判的抗癌药纳入了本市医保报销范围，进一步减轻了癌症患者的用药负担。 中德新园九人书画艺术展11月18号将在首都图书馆举办。 外师造化中德新园是唐代画家张藻提出的艺术创作理论，大意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是来源于大自然，但是自然的美不会自动地成为艺术的美，转化了过程需要艺术家内心的情思和创作。即将举办的中德新园书画艺术展，参展的9位作者，年长的70多岁，年轻的40多岁，他们的书画创作共同特点是对生活、对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后，在作品中力求展现情深意切的人文精神和爱国情怀。 中德新园九人书画艺术展11月18号至11月22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展出。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最近，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馆藏作品展是备受关注。这个展览选取了16世纪到20世纪西方艺术史历程中经典艺术流派的60幅绘画作品，跨越崇尚人文的文艺复兴，经过华丽享乐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再穿越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一直抵达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展出的画作，诠释了西方绘画艺术500年的流派兴替。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了解这个展览，从它的单元划分来了解一下西方美术史的发展脉络。 那这次的这个展览 分了哪几个单元，是一个怎样的脉络去进行的这个策展呢？脉络非常清晰，就是以时间轴为脉络。那么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

北京历史发展的许多的历史知识的积淀。所以当组织上说要写一写大运河吧， 嗯， 我觉得应该承担，于是就把这个活呢 担下了这个重任 承担起来了 啊。 哎， 那么刚才说了承担下来这样的一本书呢，您可以查很多的史料，但是您这次采用的是走读。 对， 走读这两个字怎么理解？ 史料在案头，在脑子里，但是呢悬着写，在家里卧写，不到现场去看，我的风格是不行的。我必须是现场一步一步的踏过来，亲眼目睹。那么在大运河这一线看过的地方不一定都写了，但是写的地方非看过不可，大量的材料啊，实际上还没有写，更多的丰富的东西因为还有别的任务，看今后有机会啊再说了。 所以在我们节目里要跟大家说一说您走过的体会，您看过的体会。这个北京大运河实际上应该是指的大运河北京段是吧？ 对对对。 白福泉算是大运河的源头了吧？ 对，这是它水源之端。 昌平的白福泉， 对对， 现在呢大家也是很好奇哈，想去一睹白福泉的风采。但是呢很多朋友没有实现这个目的，因为有的时候是没找着，有的是没看到白福泉的当年的那个盛况哈。您跟我们说说白福泉当年它作为运河的源头，应该是说这个水量还是蛮丰沛的吧。 其实呢不同的历史时期啊，大家会有不同的发现。去年国庆节秋高气爽，一片美景的时候， 2017年， 我恰恰去白福泉，去年呢那时候还可以去看，今年夏季以来，很多朋友因为我们宣传北京大运河，那么很多朋友当然感兴趣到源头白福泉去看，但是呢不得而入，怎么回事？因为啊最近一年多以来，把那个地区啊封起来了，封起来干嘛呢？整个的来整修。所以这个白福泉明年吧，应该说可以看到了。 这个修区域在修整哈，我看您这个地方题目叫心心系念白福泉，白福泉那儿现在还修了这个亭子，还立了一个碑，白福泉遗址的碑哈。 是，但是你说的呢，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详细说，就是当年啊，大运河上游水源不足，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奉命，说找水源，找来找去，就发现了在昌平的龙山这个地方，有一泉水，水源很好，就发现了白福泉的这个水。 实际上，白福泉就在这个昌平的龙山山脉上。 对对，我们在昌平啊走一走，有好多地名，我们地铁大概有一个站，叫南邵站。 南邵站， 哎， 对对，昌平县地铁昌平线。 我们乘八达岭高速路，有一座桥啊，叫白福桥。 对，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那个边上呢，就是精密引水渠，那个水啊，荡荡的向西流去。其实呢，就是顺着精密引水渠往东走，走不了多远，就是白福泉的所在地了。那个地方名字四个现代化的化，村庄的庄，化庄， 化庄， 哎，昌平区的化庄村，这就是白福泉之所在。 白福泉就是在这里。当年呢郭守敬也是发现了这个出水的这个地方哈，这个泉的这个水源的源头在这个地方。 对对， 然后把这个泉水等于是引出来。 对对，我们今天呢从昌平那个地方去，刚才我说的精密引水渠边上走一走，远远的呀就可以看到在精密引水渠的北岸，匆匆隆隆的有一个小山岛，有一个小山包，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龙山呢，我们向龙山靠近。我前几年去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度假村，它的老名字叫龙山度假村，绿树葱茏，道路曲曲弯弯，路边上呢有一个太湖石，上边呢繁体写着龙山两个字。再往前走，

还是挺好的。主持人说龙王庙就是龙王庙 啊， 干嘛叫都龙王庙啊？ 是，你知道我还当时专门查了一下，我说我别说错了。 一个说都龙王庙，一个说都，这是首都的都。 嗯， 哎，都龙啊，其实中国大地啊， 嗯， 包括北京的地面上，龙王庙数不尽的， 嗯， 多极了。 嗯， 那时候一个小村庄就会有个龙王庙。 嗯， 但是它叫都龙王庙。 嗯， 这个都啊不简单， 嗯， 脑袋上加这么一个字儿， 嗯， 关乎重大呀， 嗯， 什么叫都龙王庙？就是龙王庙的总管， 哦， 我把你们众龙王庙全管了， 这是龙王庙里的首领，最大的是吧？ 龙王庙中的董事长， 哦， 哎，你们可以说是董事们， 嗯， 我这是董事长， 嗯， 啊，你这个我们金融街那儿有个城隍庙 啊， 他那儿呢叫都城隍庙，也是城隍庙的总管 哦， 这就厉害了。 您看， 所以白福全的这个龙王庙啊， 嗯， 很厉害。庙不大，但是灵通很大。嗯， 那这都龙王庙有多么悠久的历史了呀？ 实际上，看你进到庙里去，进庙，庙门，主殿， 嗯， 庙后啊， 嗯， 有一片树林， 嗯， 这个整个庙呢，是前些年修了呀，把它圈起来了。庙后边的这个空旷的地方，西北这个方向空旷的林木之间呢， 嗯， 有一个小碑林。 哦，这里还有个小碑林。 哎，小碑林。 嗯， 尽管呢大概有七八九方碑， 嗯， 有些呀，啊，是残破的， 嗯， 断了角了，很多呢碑上字啊也漫漶不清了。 嗯， 有不少碑呢立在那儿啊，或者是呢拿这个木头啊支在那儿，斜着倚在那儿。 嗯， 但是这些碑呢都可以好好的看一看。 是啊，这碑上都记载了什么字呢？ 大概我印象中啊，比较早的碑是明代的碑。 嗯， 明清到民国延续下来。 嗯， 那么这些碑上都记着什么呢？应该说记着呀，修这个庙，这个龙王庙一大功能，求雨啊， 哦， 求雨得雨， 嗯， 显了灵的记录 啊， 嗯，每方碑都是历史的记录，从明到清，以来，比如说清末的时候， 嗯， 昌平这一带，昌平南，我刚才说的这个地皮上叫化庄啊，这一带， 嗯， 这个龙山前后啊，大旱呐，啊。 嗯， 旱的呀，庄稼都被虫子啊快咬光了， 哎呦， 土地啊都裂了， 嗯， 老百姓啊眼看着这是荒年了， 嗯， 那么地面上的官员呢就在都龙王庙求雨， 嗯， 求之得偿， 嗯， 不几天呢 真求来了， 大雨哗哗的下来了，下来了把那些个干枯的庄稼呀，啊，也救活了，把那个庄稼叶上吃庄稼的那些蝗虫啊也浇灭 了 啊，这个老百姓呢到秋天啊还算有个比较好的收成， 嗯， 这当然大家就感谢这个都龙王庙的显灵啊， 嗯， 地方官员，当时的昌平州的官员把这个事情啊就报告给李鸿章总管大臣， 嗯， 嘿，李鸿章还真把这个事儿向光绪皇帝啊写了个奏折，说，嗯，哎，这个昌平都龙王显灵， 嗯， 啊，光绪帝也是高兴， 嗯， 就给都龙王庙赐了一方匾， 哦， 哎，意思就是说呀，很显应百姓的祈求啊，其实这就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儿啊， 嗯，还挺近的， 碑上呢这些东西，史书上这些事情都有记录， 嗯，祥征实弱写的是这个碑哈， 哎，对了，祥征实弱就是祥瑞的福分， 嗯， 能够实时的体现出来， 嗯， 这就是光绪的匾， 嗯，接下来请杨先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元代的郭守敬哈是怎么来疏浚这个白福全的，这一头也有很多故事。比如网友秋秋就问了，他说我查了一下，白福全不是直接往南引的，而是绕了一个弯儿。我看到在您的这个书里头呢也有叫西折而南石水源， 嗯， 所以说这个白福泉一般来说饮水嘛，最快的肯定人都是从北就往南饮，但是它往西又弯了一个弯，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郭守敬这个不平凡之处。 哇哦， 简单的说，这个白福泉那个地方啊，海拔50多米，就是比较高，按照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它不是城里需要水吗？ 对呀， 从京城北往南直不隆通过来不就完了吗？ 这多省事儿啊， 多省事儿，一路途也近，工程也小， 是 不行的。 哦， 为什么？从昌平的白福泉往南来，第一道过了沙河，再往南还有清河这一块。这个沙河和清河呀，它的水这个海拔呀都比这个昌平的白福泉要低下来了。低下来，你想往南引，这水哗一下在沙河在清河呀，它自然的就都 散开了，就给流没了， 没了。 哦， 水顺势是水往低处流啊。你还往城里引呢，在中途啊就漫散开了。 哦， 所以是不行的。郭守敬呢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呀，他就琢磨呀怎么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了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儿说来容易，做起来当年可是难的事儿啊。那时候没有这种先进的科技。 这四个字就是西折而难。 所以他首先是把白福泉的水向西走。为什么向西走呢？向西走啊，它这个水平海平线还保持着比较高位。海拔50多米。哗向西，向西呢，这一路上啊还汇集了益母泉啊，马眼泉啊，什么好多在北京西北的泉水。这样呢，他把这个白福泉的水啊又汇集的更多了。而且呢保持着一个高水位， 这水就一直在这条区里头流着， 对，往西流。它这个流的方向啊，实际上当年的方向啊，跟后来我们修的这个精密引水渠，大体是一个水的方向。 哦， 精密引水渠啊，是1960年代，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啊。60年代才挖的，但是精密引水渠呢，基本上是按照当年的这个郭守敬啊那个水道的那个方向重新挖浚出来的。那么郭守敬呢，西折而南，南呢就是到了昌平海淀的交界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有一些地名，比如说泰州坞啊，比如说温泉呢，那个线上开始往南转了，往南转了呢，它的目标是哪儿啊？就是青龙桥、昆明湖。昆明湖当年不叫昆明湖，元代的时候叫瓮山泊。所以呢，郭守敬当年呢挖的这个西折而南的这个水渠啊，叫白福。前边是白福泉，瓮山，下边是昆明湖，瓮山泊叫白福瓮山河，或者叫白福瓮山渠。 哦，就是可以非常清晰的了解到，它是从白福泉一直到了瓮山泊，所以叫白福瓮山泊，白福瓮山河哈。 瓮山河、瓮山渠。 哦， 这个就是非常聪明的，把水。保持着一个比较高的水位，避开了直接往南流就收不起来了，在今天的昆明湖集成了一个呀大的水面，是北京人一个幸福的一个湖啊，给我们悬了那么一个西北方向的大湖。

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社会大背景，经济大举措，文化大思潮，它们影响着，决定着我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择业乃至恋爱和婚姻。十字路口如何抉择？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懂投资，说好生活。欢迎来到杜帅开说。杜帅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他是一位经济学者，是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 MBA 特聘导师和客座教授。他是一位创业者，私募基金、地产开发、金融投资，曾被称为业界传奇，是多个央企的金融顾问。他就是杜帅开说的主角杜帅。他是金融学博士后，知名天使投资人、金融投资人、金融评论人，著有创业自传类畅销书《率行的青春》、畅销书《率行的演讲》、《房市》等。 哎，欢迎您又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新的事物，无人值守洗车，还是挺有意思的哈。我想肯定很多朋友听说过，无人超市啊、无人加油站啊等等等等，但是无人值守洗车，反正我在我们身边的同事还有听众朋友里头做了一个调查，绝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用过的哈。但是呢，我们也了解到，从投资的角度来讲，现在这是一个比较热门的领域，是吧？ 是。 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请杜帅来跟我们说一说，无人值守洗车现在在北京有吗？ 在北京有几个，但是不是特别多，因为我经常参加一些这个创新创业大赛，尤其今年啊，这创新创业大赛里面有好几个都涉及到这个24小时无人值守洗车的这样一些项目。 看来这是下一个风口啊。 我觉得应该是，至少来说，我还投过几家这个无人值守洗车，甚至说还有几家正准备要投了。 不少人看好它的前景，所以在创新创业大赛里头才有很多人就愿意去想这方面的这个点子，是吧？ 对，记得有一次是在山东省创新创业大赛，它的名字叫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山东省分赛，我是评审会主席。那他的第一名的金奖获得者就是这个24小时的无人值守的洗车。那这个小伙子呢确实不错，我记得叫文星啊。今天联系我去考察他的项目，第一次接我的时候他的手机就响起来了。有一个他的下属就给他汇报，他说哎呀，这个居委会又让咱们捐点东西，怎么怎么样。 这也是现在的一个通病。就是本来这个无人值守的洗车啊是一个好事儿，随着现在咱们城市节奏的不断发展，这个快速的这个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无人值守的洗车呢，本来应该是早就应当应运而生了。再加上我们北京市这个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 是 那么很多这种产业啊，就是肯定是慢慢慢慢的会退出我们的这种视线当中。24小时全自动的无人值守洗车这样一个行业，一定是会快速发展的。 嗯， 那么没有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有很多的阻碍性的因素。 嗯，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是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经常有一些地方上的人啊，会说啊，你给我们，你既然把东西放在这儿，因为这个无人值守洗车是一个，我们叫它叫一个大盒子 啊。 那你把我们这，你把你们这大盒子放在这儿，你是不是得给我们居委会或者给我们村里、给我们街道上做点事儿啊？哎，经常就是捐点这个，捐点那个， 有点附加的条件。 对，有点附加的条件 啊，有一定的发展阻力。 哎，阻力，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这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合规性问题。 嗯， 哎，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去专门审批这样一个产业。 嗯 嗯，但是很多新事物的产生啊，它都是具有一个阶段和过程的。 嗯， 比如说像最早的滴滴打车。啊，当时很多，我记得网上也是这个讨论声一片，甚至我记得我还做过一期节目专门说过滴滴打车的事情 啊。 那么这个讨论声呢，基本上也说啊，你看它代替了传统的出租车啊，包括它的安全性问题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会不会造成这个长久的发会不会这个一直长久的发展下去呢？ 嗯， 很多人也是留一个疑问。那同样的，在这个无人值守洗车这个环节当中也是这样的。很多地方，甚至这个孩子呢，我记得这叫文星这个孩子，第一个盒子是怎么建起来的呢？他是给市委书记写信，反映说我们现在是一个高频率发展的一个社会，很多人洗车遇到了困境，那我想建设这么一个地方，在哪个位置？哎，没想到呢，市委书记特别的重视，还给他做了一个回复。 嗯， 哎，就因为这件事情， 在他们当地哈， 对，在当地是济南嘛， 嗯， 济南市。那么济南市呢，这才交给了城管和执法局这些地方的这个一把手，哎，才慢慢开始落实了这么一个、两个、三个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新生事物的发展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大家也都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哈。 对，是一个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这么一个过程。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无人值守洗车。杜帅，您得说一下这个无人值守洗车，它到底是个怎么个无人值守，怎么个洗法？ 他们每个人的模式不一样。咱们先说济南的这个，他们是以什么模式为主呢？就是，比如说我先有一辆车进来了。进来之后我先扫码二维码支付，哎，那么支付完了之后呢，这样就有一个小语音说，请您关好车门，收好这个后视镜，我们洗车马上开始，就开始洗， 就机器自动洗， 对，洗车就开始自动洗了，洗完了之后就写啊，我们的汽车已清洗完，您的爱车已清洗完毕，啊，请您将车开回到固定车位啊，就可以开出去了。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完全没有人，那人能坐在车上吗？还是在外面等着？ 完全都可以。那 实际上就是刚才您说的小盒子，就是它的是一个小的洗车房。 对， 你把车开进去，那就等于是你刷你的这个支付方式开进去是吗？ 是的。 啊，然后洗完之后，机器全自动洗完，然后这个车开走。 对，就开走了。 啊， 就这样一个比较真的是全自动智能化的这么一个设施。 它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你像我司机，每次跟我说杜总，我去洗个车，我说好，你去吧，好，然后每次都排队至少一个小时才能回来，而且价格呢特别贵，我发现洗车现在是越来越贵， 现在人工贵啊， 是啊， 真的，洗一辆车好几个人得上来呢， 是啊，你像比如说原来我去银行，我还算银行那个大客户吧。啊，一去银行，原来银行呢，每年过年过节呢，都给点小礼品，也不多。我一看，哟，是个洗车卡，挺好的，挺不错。那现在我发现银行已经给不起洗车卡了， 现在人工比较贵，所以一个是他现在。刚才您说的节省时间是一个，而且特别好是它是能24小时是吧？ 是， 因为你有人值守的，你总不能夜里黑灯瞎火的去找人洗吧？ 对， 它这个就可以晚上也洗哈。 是晚上也洗。 然后这个省人工，还有很重要一点，它省水吧？ 哎，非常省水 啊！ 哎，那这个水循环呢，应该说我们国家是水资源极度匮乏的一个地方。对于这个水的这个循环来说，就这个无人值守的洗车房，我们叫大盒子，大盒子的这个水的循环也。 是一个非常独到的一个地方。 哦，它是循环使用。 对，循环使用， 哦， 进行二次清洁、三次清洁，这样来回使用。 是一直这个洗车行业是个高耗水行业，一直是受到诟病的哈， 嗯。但这个我竟然特别震惊在哪儿，就是它能一次，最多就用10升水就可以把，就是一天的这个车啊全都洗干净。而且来回循环。 十升水矿泉水一瓶就是1升吧。一瓶是半升。 一瓶小的，比如说我们普通的是550毫升。 啊， 嗯，因为我比较喜欢喝水嘛，嗯，所以每天都要拿矿泉水来定量。550毫升是一小瓶我们正常的这种水。那么1升呢，就是比如说那种大 瓶 子。 等于是这550毫升的2瓶不到一点是吧？ 对，2瓶。2瓶。 那10升也就是不到20瓶。 20瓶。 啊， 所以很少的一部分水。 可以洗一天的车。 对，一天的车现在有多少呢？那么他们经过试点，基本上一天在100到140辆左右，这样一个状态。 这水来回用不会把那个沙子带去把人车给磨坏吗？这肯定很多人会担心这个问题啊。 是呀，但是这就是他们引进的一些科技嘛，尤其这些孩子、这些创业者们，所以我说为什么现在创业者们是真的非常的用心。他们去考察了各种各样地方的这种洗车的机器了，因为这个无人值守洗车在美国已经非常流行了。在中国还没有。他们去考察了美国的、德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无人值守的洗车的这些大的厂家。厂商最后才选择了这么一款水循环的这样一个机器。所以说是真的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在我们未来的市场当中出现的话，一定是一个爆点。 说到这个洗车领域啊，之前前两年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就是上门洗车当时是特别的火。就一个人开着拉着一辆小车，那车上有这个水，然后到你家这个，甭管是小区门口啊，还是车库里头来上门来给你洗。这个上门洗车当时其实就跟那个上门给你什么做指甲按摩是一样的。 是。 当时那是一个很大的风口啊。但是好像没有持续多久哈。 对，没有发展起来。 为什么呢？ 它主要是有几个原因啊，就是首先我们前几期节目当中说过一个叫做懒人经济。就是大家呢都很懒，但这个懒呢是建立在必须是在门对门的服务。它呢毕竟从这个楼下，就从楼上走到楼下，那还有一个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小黄车能够应运而生，因为它解决的是最后1公里的问题。这个洗车这个行业确实比较，它的这个规模性确实比较大，尤其是水的问题很关键。尤其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这种上门洗车，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他骑着一个小电动车，拉着1升水就过去了。哎，洗完了车，这个水也没了，他还得重新回去再拉水，所以这里面经历的什么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还是非常浩大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哪儿洗，哪地上留的一堆水， 对， 你也不好意思啊， 是， 就是把这个地上的环境也污染了。 是， 其实呢，一直有一个说法，说咱们国内汽车的保有量和洗车服务是严重不匹配的。其实刚才您也说到的，洗车难、洗车贵，最主要原因是不是也是一个是人力成本，还有一个店面的租金比较贵呢？ 是，房地产啊，尤其房价一直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甚至说比2008年，甚至说比2002年的时候，每个城市的房价都在上涨。房价上涨，租金呢一定也是会上涨的。大家很多人就承受不起这种租金的压力了。毕竟洗车呢，它是一个利润很薄的一个行业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进城务工的已经越来越少，尤其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啊，他们很多地方的人已经转向2线或者3线的城市，那些地方是特别安逸的，而且他们是真正能够赚到钱，而且能过好这种安居乐业的生活的。那么现在留着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比如说白领啦，或者是上班族什么的比较多一些啊，人力成本就会变得越来越贵，因为基本上没人了嘛，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全自动的这样无人值守的洗车的这样一个东西，才是慢慢的一个大的趋势。从最早我记得洗个车才5块钱，那后来一下子变成了20。有几年呢，我根本就不去洗车了，基本都是司机洗，因为那几年我特别忙，事情特别多。那司机洗，后来我问我说，这个因为我司机姓魏啊，我说老魏现在洗车多少钱了？他说至少也得50啊。我说50块这么贵啊？他说50块人家还不给你好好洗呢。比如说我要单个去洗一次，不办卡的情况下，有一些地方已经超过100块了。 那是在春节前后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啊，我的一个朋友呢，他是这个人呢特别抠，我们叫他叫铁公鸡。其实人特别有钱啊，就是不喜欢，就是这个一毛不拔。他媳妇儿呢，就也是拿这事儿老取笑他。有一次他说他就在那儿洗车啊，洗洗洗洗， 然后他媳妇儿说哎呀，你怎么又自己洗车了？他说这样不省钱吗？然后呢回去之后跟他媳妇儿说，你看我今天又省了60块钱。他媳妇儿打笑的说了一句，你现在洗不行，你应该过年除夕那天洗，那时候你能省100呢。 刚才您说了这个自助的洗车服务不需要服务人员，但这种无人值守的这个智能洗车，它需要一些什么成本呢？它的成本可能跟传统的人力的又不太一样哈。 是，第一种模式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它是建立在比如说写字楼楼下，或者说是一些大型的商超旁边，这种洗或者居民区里面，这种洗车的呢，它是成本会比较高一些。经常会有一些房租地租这样一个情况。第二种呢，就是跟加油站合作，这种的成本呢相对低一些。它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几块，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机器的费用，第二个就是系统维护的费用，第三个就是洗车我用什么样的毛刷是最好的，我用什么样的风干机是最好的等等一些东西，包括第四个就是水循环系统。哎，那么我接触了大大小小这么多这种无人值守的洗车的这种厂家，我发现他们的成本呢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呢是自己确实在勤勤恳恳的研究技术，把所有的一系列的技术所有都是自己来做，这个成本大概是在20到30万，甚至有的达到50万一台这个机器。有一些呢可能是比较，就是他们都是外包，那这样呢可能一个也就是10几20万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成本基本上是从10多万到50多万不等这么一个状态。 它的科技含量是在哪儿呢？ 科技含量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水循环系统，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毛刷，到底哪个毛刷是对车既没有损耗又洗得干净的，因为有些毛刷特别硬会给车造成划痕。第三个就是它的风干机对于车的这个距离，比如说有的风干机距离车特别远，那这个也洗不了的，对吧？那有些风干机对于车特别近，那可能洗的会比较花等等的一些问题，他们都会每天都在调试。第四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支付系统，就到底用什么来支付，微信支付宝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支付软件，还是我们自己去做一个 APP 或者说是一个微信的网页版的小程序。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所谓的合规性，就是只要有地方批，那这个地方这个事情一定是可以做的，而且一定是做得非常成功的。我也一直期待着相关部门制定相关的策略或者说是对策，法律法规行政条文来规范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好的发展性的行业。 所以说呢，我就想问一下杜帅，现在在北京推广这种智能的无人值守洗车，您觉得难度在哪儿呢？ 其实难度最重要的就是我所说的合规性，每个区呢政策不同，包括这些创业者们需要去好好做一番功夫的啊，跟政府去协调啦等等的一些，做一些能够推动政府啊行政前进的这样一些措施和举措，这是重要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些洗车的机器它的成本还是需要继续的去摊低，因为我投资过这么几个企业，我发现很多问题都是这个机器的成本还是过高，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比如说像投资一个这样的洗车房，它得多久才能回本呢？因为您刚才说了几十万一台机器，那么洗一次它应该也不会很贵吧？ 那这个是属于很大的行业机密问题了。听众朋友们，有的人想投资这种无人值守的洗车，或者说有些人想去用这样一个无人值守洗车，他知道想知道它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这个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号啊，叫杜帅开说，或者是咱们节目的微信号啊，城市文化范儿，说回复我想知道啊这四个字，我呢就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秘密啊。 我想知道， 是 这是一个秘密。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那么说到无人值守洗车呢，我们也来延展说一个问题，就是汽车的这个后市场哈、汽车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很多，像保险呐、救援呐、保养啊、代驾啊，还有用的东西等等等等。杜帅，您看好这个投资领域吗？ 非常大的一个市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汽车后市场的时代啊、那比如说你像我在参加省赛作为评委主席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项目它有大概10个实体店。那么有3-4个这样的一个洗车的这个地方，就这种无人值守的洗车的这种地点试点，那么已经有投资机构给它估值5000万了。 我们的洗车其实可以结合到我们的大数据当中，比如说每个车主他的车牌号一定会录入，他会想干什么或者他的爱好是什么等等的一些东西，甚至说他可以在我们这儿上保险，可以去做汽车美容啊，做汽车修理等等的一些信息都可以去纳入到这样一个行业里面去。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所提倡的叫做互联网加汽车的这样一个概念，将会对我们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行业在以后的我们的未来的生活中一定会对我们衣食住行里面的行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其实对于更多的普通的消费者来说，他们希望看到就是啊，有这样子方便的这个洗车的地方出现，更节省一些费用， 是啊， 让大家得到实惠。 是，而且我发现我投资的这些这个，你像南京的这个，我投资这些洗车的这些平台啊，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他们每天晚上11点12点照样有人开过去洗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城市的拥堵。 对，而且好多上班族其实下了班之后，你看要着急回家做饭啊，等等等等， 对， 就是你上班时间你又不能去，其实真的是只有晚上。而对于很多街上的那种洗车的店面来说，他们晚上一般就很少，到比较晚了，而所以周六日就导致排队的人会特别多。 是的，是的，也多用这样一些新型的模式，毕竟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会对自己的眼界有所开阔的。 只要是经济便捷的，大家都喜欢。 是的。 好了，今天的杜帅开说就到这里了，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来，杜帅再把您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跟大家说一下。 好呀，这个如果大家想继续想关注我们说的一些内容，或者说我们往期节目的一些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杜帅开说。杜是杜甫的杜，帅是元帅的帅，杜帅开说。谢谢大家。 哎，好，那么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有关消费的话题。在电商大发展的今天，您身边的实体商场有什么变化呢？明儿我们跟大家接着聊，明天再会。 好，再见。 送三盒的羊奶粉活动，买的人都是谁呢？ 对对对，我就听那个收音机，我以前订过。 那您 那个什么时候能送货呢？ 三天内送到。您看您是想订购几组啊？ 订两组吗？ 就是20盒送6盒，对吧？ 你给我送两组吧。 您好，我订一份瑞麟的羊奶粉，就订这10盒了吧。 好的好的，您拿到手就是一共是13盒，那是990元，货到付款就可以了，好吧？ 提到中国羊奶啊，必须要提到陕西富平。这里作为中国的羊乳之乡，有着中国最多的奶山羊，羊儿有着系统严格的训练，就像运动健儿一样，到赛场上那可是要为国争光的。咱们的奶山羊啊，在挤奶的时候也是凸显品质的时候，纯香鲜就是瑞麟羊奶的三大标志。 对，冷链快运杀菌成奶，再经过科学的除膳工艺，每一杯羊奶不仅是安全新鲜营养全，更是满足味蕾的需要，浓郁奶香有奶皮，这在现在的奶制品市场可以说